上一讲咱们讲到德国公海舰队在日德兰半岛遭遇了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德国的西派尔和英国的贝梯分别指挥双方的先头舰队大战几个回合，紧接着西派尔把贝蒂引进了公海舰队司令舍尔布下的埋伏圈，贝蒂眼看情况不妙，赶紧下令撤退，顺便呢把德国舰队往英国人的大舰队这边引。舍尔呢以为这个皇家海军已经落入了自己的陷阱，哪里肯舍，命令舰队全速追击逃跑的英国佬。1916年的5月31号晚上6点左右，贝蒂跟杰里科率领的英军主力会合，两支舰队都向东转，在杰里科的指挥下，英军24艘战列舰排成一条15000马长的纵队，向德国舰队猛扑过去，准备抢占这个 T 字头的有利位置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大舰巨炮时代的这个海战，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要占领这个 T 字头。什么叫占领 T 头？不是说去理发馆，不是这意思，是两支舰队遭遇，我排成一字横队，争取让敌视一路纵队。那么这么一来，我的前主炮、后主炮、舷炮都可以向敌舰队开火。而敌人只能前主炮向我开火，你后主炮只能打自己啊，所以抢占这个 T 头的一横非常重要。贝蒂舰队呢也调转航向，继续死磕西佩尔。6点17分，人类海战史上最经典的一幕正式上演。在继续北进的公海舰队纵列前方，出现了由24艘英国无畏舰和7艘战列巡洋舰组成的横队。杰里科一声令下，24艘战列舰的主炮一起开火，炮弹像冰雹一般劈头盖脑砸向德国舰队。短短13分钟，舍尔的先导部队和西佩尔的残舰就被整整14轮重炮齐射所笼罩，战列巡洋舰科尼格号燃起熊熊大火，舰上水兵纷纷跳海逃生，西佩尔的旗舰吕佐夫号被炸开侧舷甲板，船舷进水，冯德尔塔恩号的舰桥被打飞，甲板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死伤的水兵，舍尔的旗舰菲特利大帝号也吃了几颗重磅炮弹，队形被打乱，舍尔方知中计，原来英国佬早就等着我呢，现在的形势对德国人非常不利，舍尔的舰队还排成纵队的追击阵型，不能充分发挥火力，所以他马上下令全体右转，掉头往回跑啊！不料之前被追的贝蒂舰队这时候已经绕到了德国人的侧后方，切断了退路，舍尔只好命令德国舰队转向西南逃跑。这几个连续转向的机动难度啊非常高，一般没半个钟头做不出来，但舍尔只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杰里科在指挥室里看到德国舰队动若游龙啊，也忍不住是连连称赞，不过称赞归称赞，赞完了还得揍你。皇家海军正要准备追击，突然德国舰队杀了一个回马枪，胡德少将的旗舰无敌号被命中好几枚炮弹，弹药库发生剧烈爆炸，舰体呢被撕为两截，在一片冲天大火当中带着1026名船员一起沉入海底。马尔巴罗号战列舰也被一枚鱼雷击中，锅炉舱灌满了海水，庞大的舰体只能原地打转。杰里科一看这场面暂停追击，因为这个德国舰队是在向西南跑，离本土越来越远，自己呢没必要上去死磕，只要在德国人的返航线路上守株待兔就行啊。舍尔回头一瞧，哎，发现杰里科没在追击，也明白那肯定在哪猫的等我呢啊。舍尔一琢磨啊，自己是利在速战，还不如现在就杀回去，于是呢他就率领舰队决定转身杀回去啊，从英国舰队的尾部突破，打算杀出一条血路返回德国。晚上七点，舍尔舰队又接近了英国舰队，那结果呢，舍尔的参谋们数学没学好，舰队航向出现了偏差，没有冲向皇家海军的尾部，而是直接撞进了舰队的中央，英国人糊里糊涂的又占了 T 头，这可把杰里科高兴坏了，哇塞，舍尔这哪头的呀，是吧，你真是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你舍儿你啊，是吧，赶紧在8000码的距离上下令开炮。舍尔眼见不好，赶紧下令驱逐舰队去拉烟放鱼雷，同时命令西佩尔的四艘战列巡洋舰发动自杀式进攻，掩护主力撤退。这个西佩尔也不含糊啊，高喊着威廉二世班哉就冲过去了。 公海舰队就在烟幕和西佩尔的掩护之下溜之大吉。西佩尔就没那么幸运了，旗舰吕佐夫号被打成个筛子，被迫弃舰后沉没。西佩尔转移到毛奇号战列巡洋舰上指挥，但是呢，毛奇号和另两艘战列巡洋舰情况也不好，都进了不少水。要是这个时候英国人再打几轮齐射，他们就全交代了。万幸的是，杰里科担心自己的舰队中雷，于是呢，这个调转航向向东退避，西佩尔才得以死里逃生。到了晚上八点，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杰里科决定按兵不动，在夜里呢守着舍尔舰队的归路啊，等他们回来一举歼灭之。杰里科叼着烟斗，得意洋洋的跟手下的军官们说，明天将是皇家海军一个精彩的白昼。舍尔同样明白，如果他的舰队不能趁夜色冲出包围，天亮之后就凶多吉少。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推算，舍尔调整航向，还是得从英国舰队的尾部冲杀过去。为此把所有能用的驱逐舰都派出去放鱼雷，掩护主力突围。随着舍尔一声令下，德国驱逐舰如狼群一般从不同方向出击，英国人直接被打懵了，摸不清德军的动向。半夜11点半，公海舰队和皇家海军的后卫舰队遭遇，演出了日德兰大海战的最后一幕。双方借着照明弹、探照灯和舰艇中弹的火光进行射击。混战当中，英国装甲巡洋舰黑太子号闯到了德国舰队的中间，招来四艘战列舰围殴，黑太子当即变成了死太子。不久之后，德国一艘老式战列舰和两艘轻巡洋舰也被击沉，战巡塞德利茨号中了一颗鱼雷，船舱大量进水。不过幸运的是，这艘军舰动力系统没有瘫痪，还能颤颤巍巍跟上大部队。经过一阵刺刀见红的混战，舍尔终于从英军封锁线上杀开一条血路，向何恩礁水域狂奔。何恩礁水域啊，是出入威廉港必经之路。一战爆发之后，德国海军在此布下无数水雷，水雷阵跟迷宫一样，只有德国人才知道通过雷区的水道。凌晨三点半，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舍尔校对了一下罗盘方位，找到水道的入口，指挥舰队排成一路纵队，一艘紧跟一艘，安然通过雷区。紧随而来的英国舰队只能跟着后边开了几炮，不敢越雷池半步。四点一刻，英国海军部截获德国电报，舍尔舰队已经安全通过何恩角水道，即将回到大本营，就告诉杰里克，你们也回来吧，再跟那儿蹲着没用了。皇家海军只好撤退，盛况空前的日德兰海战宣告结束。海战是结束了，不过故事没完。德国公海舰队返航过程当中，有一艘战列巡洋舰的回家之路堪称传奇，这就是塞德利斯号战列巡洋舰。它在海战中啊，挨了22发大口径穿甲弹和一枚鱼雷，所有炮塔全被打坏，舰体千疮百孔，一边进水一边漏油。即使是这样，德国水兵依然没有弃舰，而是义无反顾地和军舰一起踏上回程。起初塞德利斯号航速能达到22节，可随着进水量不断增加，操控越来越困难，一旦速度太快，海水就会漫过舰体，所以只能以7节的低速行驶。更致命的是进水过多，导致军舰吃水高达13米，这个吃水就是军舰水线以下的部位有多高，13米这个高度让它随时都有搁浅的可能，没辙，舰长一发现前面水太浅，就只能命令战舰开足马力强行擦过海底。经过两个小时艰难跋涉，塞德利斯号终于通过了浅水海域。一番折腾下来，舰体进水居然达到5000多吨，相当于自身排水量的五分之一。整个船头啊，几乎就全部沉入水中，随时有沉没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舰长再次发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命令，让舰船全速倒车航行，舰尾变舰首，尽可能的减轻进水带来的影响。最终，塞德利斯号倒车开进了船坞，完成了这段奇迹般的返航。日德兰海战是一战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也是英德双方唯一一次倾巢而出的大决战。 战役结束之后呢，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宣称自己是胜利者。从双方的战果来说，英国皇家海军损失三艘战列巡洋舰、三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总吨位115,000吨。德国公海舰队损失一艘老式战列舰、一艘战列巡洋舰、四艘轻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总吨位61,000吨。双方损失比接近2:1，德国人占了上风。但是如果看战斗过程说，英国人更有优势，全程占据主动，并且呢两次占据了 T 字头的有利位置，公海舰队最终只能狼狈逃跑。英国人之所以没能把优势变为胜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军舰设计的问题。英国战舰强调的是速度和火力，牺牲的是装甲，德国人则在降低航速和火力的基础上强调更好的防护力。在至关重要的防火系统方面，德国战舰要优越得多。他们在多格尔沙洲一战之后，对弹药储藏室和弹药输送机进行了封闭改装，运送药包的工具也换成了密封的金属容器，所以就算炮塔被命中，最多就是不能开炮，很少起火或者弹药殉爆。而英国军舰没有对军舰的安全性做过任何改装，发射药包也是用蚕丝口袋包裹，这就导致英国军舰在海战中只要被击中炮塔，基本上弹药库就会跟着殉爆。所以这个日德兰海战结束之后，贝蒂就感慨地说，现在必须承认德国的战舰比我们的优越。战役的胜利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在日德兰海战的战略层面上，英国绝对是不折不扣的赢家。德国人倾尽全力也没能打破皇家海军的封锁，侥幸逃生的德国公海舰队直到战争结束也没再敢出去跟英国人决战，成了名副其实的存在舰队。有人针对这个结局批评过索尔，说他呀过于怯懦，那如果当初遇到皇家海军主力时候不逃跑，而是选择拼死一战，可能结果会不一样。其实呢，从当时的两边的实力来看，索尔选择溜之大吉是对的。他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只有26艘，对面英国人呢有32艘，其中英国军舰的主炮口径是381毫米、356毫米、343毫米和305毫米，而德国人这边呢是305毫米和283毫米，口径的差距是实实在在的。除了主力舰之外，双方中小型舰艇数量差距更大。日德兰海战当中，德国只派出了11艘轻巡洋舰和61艘驱逐舰，而皇家海军有8艘装甲巡洋舰、26艘轻巡洋舰和79艘驱逐舰。如此巨大的劣势，舍尔当时要是来一波无脑冲锋，别说占不到便宜，搞不好啊就全军覆没了。那么公海舰队被皇家海军封锁在港口里，德国海军思来想去，发现自己现在还能给英国佬制造点麻烦的家伙就只剩下潜艇了。咱们都知道二战的时候德国潜艇厉害，其实呢这是有传统的。一战的时候德国潜艇就不是省油的灯。那么德国潜艇究竟厉害在哪儿啊？协约国为了对付潜艇又想出了什么办法？咱们下一讲再说。